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关心话剧的朋友们也许已经知道了，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话剧《居里夫妇》已经亮相。一向以演绎外国剧目而著称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继成功的推出话剧《伽利略传》《三毛钱歌剧》之后，又以制作精品的原则隆重推出了话剧《居里夫妇》。这部话剧原名呢是舒斯先生的勋章，是当今法国剧作家让·芬维克在1989年创作的。它是一部反映居里夫妇从相识相爱到共同发现镭元素，以及当时的科学工作者不同价值取向和生存状态的生活喜剧。这部剧呢，在法国已经演出2000多场，并在意大利、德国、瑞典等17个国家被搬上舞台，都获得了成功。1997年，这部戏呢还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这次经旅法10年的魏小平翻译并导演，中国观众也终于有缘相见了。剧中的科学家居里情感细腻，崇尚自然，而我们所熟悉的居里夫人呢，却以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舞台上。她风趣幽默，率真执着，敢想敢为，有些调皮，还有些皎洁。此剧呢，着重表现的也并不是两个头戴光环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科学家庭，而是一对普通夫妻的普通生活。尽管科学研究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但是毫不影响他们拥有生活的欢愉，在假日里骑车出游，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他们之间的深爱与他们对事业的激情相存同在。话剧以玛丽居里真正走上科学研究道路，到发现了新的化学元素镭为纵向线索，截取生活当中的几个有趣的片段，同时呢点缀以法国式的幽默与中国式的诙谐，于是伟大的镭的发现便变成了一首欢欣快乐的法兰西舞曲，着实可以让经常的观众美美的品尝一番。以出精品为目标的青艺这次在舞美、灯光等方面也颇费了番功夫，尤其是写实风格的舞美设计，其中舞台上那些19世纪末粗笨朴拙几乎可以乱真的科学设备和仪器，是专业人员考察了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实验室以及镭研究室，并参照了导演魏小平从法国拍摄回来的照片之后才制作出来的。对于这部剧的制作以及演出情况，担任总策划总监制的青艺文学部主任罗大军表示满意，并对所收到的积极反馈感到非常的欣慰。 那么《居里夫妇》这个剧本，首先我们要感谢的是法国这个剧作家，他创造的这个居里夫妇和我们以前见过的居里夫妇的是很不一样的。所谓的很不一样，不是说本质上就不一样，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的现身科学的精神。但是由于我们的文艺作品习惯于对一个伟人或者对一个英雄人物旧的一种思维模式来创作，那么很多情况下大家看了过后只是感觉在受教育或者是在宣传一种精神，而忽略了很多作为忽略了艺术本身的那种东西。 他加入很多生活的， 他加入很多生活化，他而且这个戏很多人都很奇怪，说是这个居里夫妇怎么能写成喜剧，是不是你们要拿这个科学家来开斗？但实际上他要是来看了剧过，他就觉得不是这样的，是我们是把一个科学家从实验室，从一个很枯燥的与大家距离很遥远的 那么一个警戒，一个领地，拉到和我们能够坐在一块儿，感受到科学家和我们都一样，因为他提供的是在一个特殊的现实环境下，他们的追求和限制，他们在这个社会现实的背景下，他们的一些喜怒哀乐，他们的一些怎么说呢？就他们的一些追求吧，是和我们今天的中国的现实有很大的一致的性地方。因为他尽管是谈的科学，实际上他我觉得他不仅仅是谈科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谈这两个科学家，实际上谈了一个人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因为居里夫妇很有名，说我们觉得我们在选择剧目的时候有代表性，我们考虑到居里夫妇他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想让我们的这个观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看一看法国作家笔下的这么一个居里夫妇。他可能你看了戏就会知道，他可能很顽皮，他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好像是为了生存做一些别的，我们觉得好像是按照惯例来说有薄于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生活的，但是他确实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剧作家提供的特殊的情景下，它是必然发生的事。 导演魏小平在旅法十年后，与妻子一同致力于将法国众多的优秀戏剧介绍到中国，并在去年导演了由姜文、刘威、方清卓等演员共同演绎的《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 这个戏呢，应该说是这样，就是去年他在给姜文拍《科诺克》的时候，我找了他，因为我和他是同学，我就跟他说有没有适合我们国家剧院演的戏，因为那个戏也很好，科洛克那个戏是非常好的一个戏。但是呢，科洛克的戏姜文已经演了，我们说我希望有没有喜剧的东西。他当时就说他在法国看过一个很好的喜剧，是居里夫妇，看过演出。那么我当时就觉得，可能给很多人一听到说居里夫妇是喜剧一样的心态，我说怎么写喜剧？我说那就可以翻译出来看看，介绍给我们观众。后来他很快抓紧时间翻译，我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确实是好。他不是说低级庸俗的，也不是故意搞笑的，他完全是发生在这几个知识分子中。因为这里边戏里边除了一个人是保姆，其他全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那种生活，他们的故事构成了性格上的一些喜剧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是非常有价值。再有一个呢，它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演员，因为我们剧院的有一批很好的演员，经常由于苦于没有好的剧本，施展不了他们的才华。那么后来我组织到这个剧本过后，我觉得这个六个演员，我们剧院都有非常强有实力的演员。 全剧呢只有六个演员，其中扮演居里夫人的演员是大家所熟悉的丁嘉丽，而扮演居里的孙红雷呢是六个演员当中年纪最轻的一位。另外，扮演舒兹的祝世斌，扮演贝蒙的曹丽，以及扮演埃梅的周玲，扮演院长的王楠，也都是实力派演员。他们认真的投入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演绎，也是剧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呢，也是个挑战。你比如像丁嘉丽，他最初他制作的剧，他只是觉得好，但是他慢慢过后读剧本，再和导演的碰撞，再研读剧本，他发现这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是吧？到底最后现在从演出的这几场是非常成功的。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很鲜活的居里夫人。那么这个居里夫人到底是这个剧本赋予了丁嘉丽，还是丁嘉丽创造了这么个居里夫人？我觉得这个两方面都存在。你作为演员来说，他可能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愉快。丁嘉丽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但是从导演也好，从观众一样，一般都接受他的是那种比较彪悍的、比较粗犷的、比较直爽的那种浓带有非常泼辣的那么一个女人。但实际上呢，这个戏呢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居里夫人本身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大科学家，那么和她可能乍一听或一看觉得哎这是有距离的，但实际上呢，一个好演员他会把他喜欢上的角色通过他自己的才华演出来。那么现在看来演出应该说是成功的，他不仅赋予了这个居里夫妇以特殊的一个艺术的形象，同时他也从这个里边得到很大的愉快，就给居里夫人搞实验是愉快，他创造这个人他也觉得是愉快的。说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好剧本对一个好演员来说很难得，挑这个大梁我觉得他还是不错的。另外这个戏里边的像曹丽、祝世斌、周玲，这都是我们剧院非常好的。孙红雷，演剧里的孙红雷是最年轻的，他们都是很不错的演员。 表现得不错， 就是六个演员在这么一个两个小时多一点的里边，都淋漓尽致发挥他们的才华，所以说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形象，是吧？从丁嘉丽来说，这个可能走进剧场时大家还在担心怎么抚妞能和居里夫人对上，那么看完了过后就哎呀确实是不错。所以说我作为这个戏的监制，因为当初我就提出一个，我们要做就做成一个精品。所谓这个精品，就是不仅仅是剧作本身，它应该是具备演员、导演、舞美设计、整台的演出，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东西。因为国家剧院不允许出那种粗制滥造的，或者出那种应时的那种作品。但这个戏呢，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我觉得它还是应该说达到了我们基本上的一个水平，但是它还有待于完善，通过演员的不断的演出，它会更磨合得更好。 这部剧前半部分喜剧情节的设置植根于人物性格的变化，而后半部分则是在枯燥的科学研究当中使人感到乐趣横生。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就请您欣赏话剧《居里夫妇》的上半部分。先来让我们熟悉一下剧中的这几位主人公。这是一个冬日的早晨，科学家居里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他和基斯塔夫·贝蒙先生共同使用的实验室。清冷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旧窗户，照射在桌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和奇形怪状的实验设备。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了，屋里透着一股寒气。已经换上白大褂的居里不停地打着寒战。 还是没有煤，请进。 这是小酒馆里的女招待艾梅，她是一只天真肤浅而又自视甚高的百灵鸟。 我只知道一个人，我总是忘了她的名字。不过我知道人家都叫她知翰。 哦，她是居斯塔夫·贝蒙先生和我一同使用这间实验室，不是知翰，是知外。 知外？那知外还没有来吗？ 他马上就到。 我可以在这等他吧？ 当然。哦，对，千万不要叫他之外，应该称呼他贝蒙先生。 哦，好的，贝蒙先生。那为什么都要叫他之外呢？是什么意思？ 是他的外号，应该是叫八小时之外。 哦，八小时之外，有意思。您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个外号？ 不，据我了解是没有的。我姓居里，皮埃尔·居里。 我知道，我们认识。 是吗？ 我是小巴黎饭店的女招待艾美，你不记得了？哎，你把一汤盆的煮豌豆打翻了，全都扣在我的腿上。 哦，可不是嘛。这笨手笨脚的人里就属我出色。 您是心不在焉，都这样，所有的大学问家都是这样。 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外带研究一点物理和化学，就像贝蒙先生一样。 研究？不对了，科学。我差点忘了。听说有这样的事儿，把黄颜色的东西呢放进这个瓶里，然后呢加上一点别的，这么一晃，我唰，它变蓝了，然后接着还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往外冒泡。 这些的确有一些实验会带来一些戏剧性的效果。 真的？ 对的。 哎呦，太棒了！那您能不能给我露上一两手，让什么东西爆炸？ 不是，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我这儿还有一大堆的作业要批改。 哎呀，随便什么都行，说话的功夫不就做完了？来， 哎呦， 让 我的 脸变得通红。 别！如果您让我生气，我就会变得满脸通红。 哎呀，早上好。 瞧，贝蒙先生。就是那个八小时之外也来了，他是一位一直想把科研和社会财富挂上钩的科学家。 那正好这位女士在等你。 之外 没叫贝蒙。 哦，好的，贝蒙。你要知道呢，你每次来饭店呢都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小费，你又非常亲切。哦，我特别尊重有学问的人，所以今天我特意来告诉你们。听着啊，你们那个学校的校长是不是那个？就那个 舒茨，鲁道夫·舒茨。 对，他还有一位同事，叫皮什么？ 皮奈。 对，皮奈。有一天呢， 叔叔对皮奈发牢骚，说的就是您和居里先生。 不可能。 没错啊，他们说你们发明的东西太少了，然后那个皮奈就出主意。嗯，做还不容易吗？你只要扣掉他们的煤不就行了？ 您是不是听错了？ 没错，而且叔子还有话呢。啊，我首先扣掉他们的煤，如果他们这个实验室不给我装满了成果，我就要让它变成爱斯基摩人的瓶子，那个专门给北极熊谈情说爱的地方。 他敢这么说？ 啊，说完还哈哈大笑呢。 我不能相信这种说法，叔子对人要求是很高，但还不至于过分。 哎，你是不是亲眼看见的？ 当然我亲耳听见的，一字不差。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您现在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 好的。哦，对不起，我这就走。 哎， 对，还有重要紧，你们俩改天能不能让我看看是怎么样冒泡或者爆炸？ 这个等有机会，等有机会。 好，谢谢，再见。哦，对了，今天晚上呢，我们那儿有红酒炖公鸡，要不要给你们俩留一点呢？ 不用不用， 留一小份儿。 明白，哦，一小份儿。 晚上见，再见。哎，你相信他说的话？ 你不信？ 我觉得他有点过于。 埃梅带来的消息着实给了两位科学家一个不小的震惊。 那你说这些煤都哪去了？ 学校的煤都用完了。 就是说到处都应该一样了，对吗？ 当然。 好，我这就去看看。 北极熊谈情说爱的地方， 除了这儿哪儿都有煤。阶梯教室、实验室，还有舒斯的办公室，到处都烧得暖暖和和的。你看看，这炉子还让人用水浇过，还要什么证据？ 不可思议， 欺人太甚！ 难道我们做的还不够吗？ 好了，咱们先把炉子烧热。这是舒斯秘书的椅子，我现在马上让它变成一堆小木头。 哎，贝蒙。 舒斯这家伙已经无法忍受，他要再不立即把煤送来，我非给他破破相不可。 哎，你要是想被开除，这倒也是条捷径。 我才不怕他呢，我的那些获奖证书足可以让他把嘴闭上。 哎，说到这儿了，你的那个 助听器 对，进行的怎么样了？ 下面的谈话足以证明，这是性格和想法都截然不同的两位科学家。 性和具有改善听力的能力，只是这个喇叭形状和这个黄铜架子让这几个鼠目寸光的工业家犹豫。 问题是你自己有信心吗？ 我信心百倍呀！只要那些需要我机器的人稍稍给他们施加点压力，我就万事大吉了。哎呀，遗憾的是那些聋子要是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就好了。 这有什么难呢？你给他们写出来不就行了？ 你少拿我开心啊。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你那个亚太石英净化器，那可是一块黄金，刚刚制作完成你就放弃了专利权。 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上其他的科学家们用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些工具。 别忘了，他们很有可能利用你的研究成果而超过你。 这正是科学的挑战。 也许是某些傻瓜的天真吧。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白白请你吃饭的。记住，这不是戴白手套的绅士体育，这是激烈的国际竞争。 反正不管怎么说，发财的欲望会损坏一个科学家。 那么过分的劳累呢？啊，屈辱呢？还有这落后的设备，这些都有利于一个科学家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还有我们这少了可怜的工资，怎么说，这也是应该的，必然的。 我不在乎贫困， 一直到你结婚为止。 我不会结婚。 怎么，你拒绝女人？ 是的，女人在我的生活当中没有位置。 精神病。 这个问题我不再继续跟你谈了。总之，女人对于一个科学家的生涯来说是不利的。 女人她是我活着的理由，懂吗？谁能拒绝这天生缔造的美？谁能回避这软玉温香的天使？上个星期歌剧院又重新上演了欧芬巴克的新歌剧《漂亮的海伦》，第三幕就是第三幕，一位天生尤物扮演的女神叫什么来着， 不要紧，总之他浑身上下穿戴的布最多加起来能包住半公斤葡萄。哎呀，在此之后你会觉得所有的女人她们都是仙女女神，她们半裸的淘气的即将发出迷醉的呻吟。哎，就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就碰到了这群天真烂漫的小鸟，你知道我是怎么克制自己才没有去撕破她们的裙子吗？啊， 我从来不去看演出表演，而且我上下班也是走路来去。 苦行僧，你才是真正的之外，你把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以外。 这不对。 那么你有什么娱乐？ 很多。 什么？ 读书。 读什么书？ 最近 读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 说真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实在是太忙。 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对你说图鲁兹洛德雷克 是一条新的铁路线。 再来，我问你眼下共和国的总统是谁？ 嗨，这还用说吗？ 哎，你告诉我告诉我他姓什么？ 这算什么呢？他姓卡尔诺。 哈哈，居然还知道。 啊，当然知道，亨利卡尔诺。 亨利卡尔诺，萨比卡尔诺，你个白痴。 哦，是，可能你是对的。 坦白的承认吧，在你的脑子里除了科学以外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那反正就这样，你也不完全错。 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又没有能够给你提供实验的设备，那你就应该去争取呀，最起码应该让他们尊敬你吧，对不对？我就反抗，我没有你那么纯洁啊！我自己找投资来继续我的研究，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臭猪的暴政之下，那个猪就是我家乡的猪啊，哈哈，猪肉炖粉条啊，是的。 哎，早上好，贝妈。 早上好。 你好，经理。 你好，校长先生。 还记得这位舒子先生吗？就是那个要把他们送到北极熊谈情说爱的地方去的那个校长。 现在正处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啊，经理，你这个石英压电机怎么样了？ 我被困住了，校长先生。 困住了？怎么会呢？困在什么地方？ 我的这个仪器对所有的金属都反应正常，唯独对一种金属它没办法。 哪一种金属？ 油。和油在一起，我这个仪器反应像疯了一样。 反应像疯了一样？ 是的，它所测量出来的电流量要远远大于我们本来所知道它应该发出的电流量，远远大于。 那您认为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是我仪器制作上的问题，肯定有一个地方出了毛病。 什么地方？ 准确的说，我正在研究。 找到它，国家付给你工资是为了找到它，而不是研究它。贝芒， 哎， 我可以看看你的那些光谱实验笔记吗？ 哦，我的笔记，校长先生，我觉得您看我那些笔记也没有什么用处，相反的，我倒想提醒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部先进的干涉仪？ 要设备，一开口就是要设备，你怎么只会唱着一首老歌？ 没有适当的设备就很难出惊人的成果呀。 哦，那么阿基米德、哥白尼、伽利略他们又有什么条件呢？还有牛顿呢？哦，还有牛顿呢，一个普普通通的苹果啪的一下就摔出一个万有引力定律来，一直20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谈论它，真是没得说呀。无论苹果还是梨子，你们只要需要，我每样送给你们一筐。 不要，如果是没的话我们倒不拒绝。校长先生，您没有注意到这间实验室的温度吗？ 注意到了，这是个能令人振奋的温度。 寒冷使仪器变得不准确， 但是大脑更活跃。 校长先生，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反生理学的，在一定的温度之下，寒冷只能带来麻木。 这就奇怪了，我光你们就已经使我热血沸腾。 有些谣言本不该传来传去，我听说是您扣发了我们的煤。 完全正确，我扣发了你们的煤，因为我一直努力让科学院更加关注我们这个学校，可你们却在暗中破坏。 什么 什么？ 我们暗中破坏？ 是的，你居里，你坚持修修补补一些从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发明探索，就像种棵西瓜只长叶不结果，看起来很有成绩，可除了那些长在实验室的耗子之外，没有人会对它感兴趣。 院长是 贝蒙，你把我当成一个傻瓜了吧？ 您说什么？ 你把你在实验室的时间仅仅用于个人目的，暗地里干的那些勾当， 这是谁在传闲话？无耻！ 谁还能有谁？每个星期我都会接到一位工业家的来信，来信说有这么一个哗众取宠的推销员，向他们推销一种专供听笑话的助听器和一种聋子用的耳罩。来信说这位业余推销员是不是在这儿负责给共和国的青年精英们传授物理学和化学？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让他教学，那只能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天大的误会？ 对， 你对学校的欺骗已经是一种耻辱，更有甚至你让学校失去了信誉。 校长先生，请允许我澄清一下过去。 我不是来和你研究问题的，我来是为了两件事。第一，你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和一桶煤，到时候你们各自交给我一份报告，用来向科学院汇报你们的实际工作进展。第二，我给你们派来了增援部队。 增援部队？ 对，因为单靠你们是不足以完成这些工作的。今天早上他们向我推荐了一位波兰女大学生，名叫斯科洛多夫斯卡，看来她一句法语也不会讲，正因为这样她就不可能来教学呀。但是她却有无数个优秀的文凭，据说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对待实验室工作也从不闹情绪，我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很大的期望。哎呀，现在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进口外国人来完成法国人不愿做的那些工作呢？ 不是， 三个人合用一个实验室， 再过一会儿这就成为事实了。 三个人合用一台仪器，校长先生，我们很可能创造的东西更少。 是的，这就要看你们之间谁在这当中是多余的了。动手吧，热火朝天的干呢、啊、 梳子走了，居里和贝蒙竟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愈加恶劣的实验环境。 我告诉你贝蒙，刚才我差一点就爆发了， 每次都是冲着我来，像没这种事儿啊，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说你却一言不发？ 也是你太无法让人容忍，你把自己陷入到一种工业生产的坑里，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如此急躁。我觉得你没必要把自己的交易和学校混在一起。 啊，我不把自己的身份姓名告诉人家，人家怎么信任我？ 好好好好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比过去更拥挤了，而且还是一位妇女。 啊，那她是不是长得非常漂亮非常可爱呀？ 够，请进。 门口站着的显然是舒兹刚刚说过的那个波兰姑娘，她架着一副笨拙的眼镜，穿着肥大的裙子和粗条毛衣，衣着窝囊，毫无美感。贝蒙显然对这位新来的女同事的模样很失望，看来只有憨厚的居里站出来接待她了。这便是居里夫妇富有戏剧性的相识。 是 斯科洛多夫斯卡。 斯科洛多夫斯卡小姐，刚才舒兹教授告诉我们说您一会儿就来，我不想隐瞒。斯科洛多夫斯卡小姐，刚才舒兹教授告诉我们说您一会儿就来，我不想隐瞒，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持反对意见的。哦，这个他可能已经告诉你了，但是通过考虑之后，还是科学的团结精神迫使我们逆来顺受。那么尽管我们这里的条件已经相当的简朴，尽管您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但是还是欢迎您到我们这间实验室来。我的名字叫皮埃尔居里，这位是居斯塔夫贝蒙先生。 能否讲说语言更缓慢？ 哦、Do you speak in English? 我否，不能。 Sprechen Sie Deutsch? Ja. 你会，我不会。 我非常荣幸的与你们认识。 甚有同感，甚有同感。 下一趟的班车是几点钟发出？ 啊？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是否允许在此安营扎寨？ 当然没有问题。 增援部队 是不是能够批准女大学生斯科洛多夫斯卡我的外套挂在您的二上？ 不，不行。是什么？您说什么？ 挂在您的二上？ 不，我们不能这样说。 我知道是这样说。 停，来来来，我看看，我把我的外套、大衣、帽子、手套挂在钩上，钩。和钓鱼的钓差一点，而且我们说挂在钩上。 挂在钩上，谢谢。 哎，你看这个，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地方半点像舞蹈演员。哎， 他那点发育水平，充其量就是钓在二上吗？ 我敢说，再这么下去，非得把咱们的嘴都笑歪了不可。你看，哪有半点审美意识？整个一个柴火妞，一个黑柴火妞。 啊，是啊，不过这都是一些同位素佛佛侣。 大学生斯科洛多夫斯卡是否能够使用这个电微机？为了勇于研究，这项课题是舒茨教授给我指定的。 当然没有问题。 哎，你用多长时间啊？ 我也需要这个电微机啊。 能不能讲得慢一点？ 哦，让我看看你的通知单。 对非金属元素进行光谱耶。 叔叔把给我的研究课题给他了， 他这不是欺负人吗？ 哎，这真是你的项目？ 朋友，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叔叔想在我的研究成果上坐享其成，这是他的权利，但是我不许他这么做。我去找他，到底是柴火妞还是我？ 别，等等，让我助你一臂之力。我去找叔叔谈谈，让他给他另外一个研究课题。 不用，晚了，最终的结果我们只能是天天的吵架，为这破仪器夺来抢去的，宁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这去找他，是他是我只能留一个。 站住！竖起耳朵好好听着，你们这两个货真价实的250，我辛辛苦苦10年给人家看孩子，为了挣我来法国的学费，想尽了办法在这继续深造，我容易吗？操，累得不像牲口就差不多了，我连替代的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个位置，来了屁股还没坐热呢，我绝不会冒险让一个婆婆妈妈的神经病到缝纫机给我扣屎盆子。听好了，你们俩不管是谁，只要他往门口走一步，我就撕破我的裙子，撞破我的脸，同时我还要大叫强奸。我不开玩笑，我说哭就能哭出来，要告你们俩，你们谁也跑不掉，他们会相信我。而且我在波兰已经成功过，那是一个俄国占领军的军官，这家伙眼下正在西伯利亚，在那里抬钢轨，还不许戴手套。 他把我给拿住了，前不久我跟一个警察打过一次这样的交道，我在一个大衣柜里和一个丈夫打了一架， 但是我们不能在这种要挟面前让步。 我呢，我的全部要求只是留下，绝不麻烦任何人。舒斯给我的研究题目和您的一样。好，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研究不出来结果，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协助您，反正是您签名。再不然我就做那些枯燥的工作，打扫卫生，擦玻璃，干什么都行，只要同意我的要求。救命啊！ 爹，你首先为什么装作不会说法语？ 为了保护你们那种亲密的家庭气氛，使你们能够自由的交谈。哎，你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谢谢你关于黑柴火妞的说法。 那你那个吊在二上呢？高雅吗？ 很管用，你们就是想收集我的这些口误，这会显得我更加的别致有趣。 这是表里不一的行为。 这时数字先生听到叫声，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抢劫？为什么？谁喊抢劫？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那这一切正常。 好极了， 小姐，是否一切如你所愿？ 能不能讲得慢一点？ 看来又是那帮250的大学生。 说真的，你真把我给制住了，让我有话说不出口。说真的，我更喜欢你是这个样子。你的那套打扮也是你的诡计之一。 当然，你以为还会有什么别的用途？为了横渡科学界男性社会那好色和充满下流玩笑的海洋，这套东西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潜水服。 我束手无策。哎，你不要因为他非常现实而责备他。 你是说很厚颜无耻吧？ 我是不是能做一些对您有用的事？ 就是说，行，正好我这有一套计算结果，你马上把它核实一下，我准备申请一份专利。 乐意效劳。一份什么专利？不是什么秘密吧？ 这件事情跟学校没有什么联系。 这不重要，怕什么？ 啊，是我给重听的人设计的一个助听器的专利，现在有人要开发这个计划。 漂亮，了不起的想法。 哎，怎么样？ 是一个共振放大系统。 对。 准备进入工业生产吗？ 可以这么说。 你得挣多少钱？ 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吧。来，请坐。哎， 谢谢。怎么申请专利呢？ 你感兴趣？ 没有什么具体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能申请专利呢？ 什么都可以，比方说一个产品、一种体系，或者是开罐头的刀。哎，有一个人叫什么？哎，总之他找到了一种香水的配方，后来他发了大财，成了合成香水的发明者。 有一种烈酒的配方，这种酒喝多了也不上头，这个能要专利吗？ 什么？在哪儿？这可是金矿啊！ 它就在这儿，我爷爷找到的这个配方，拿七种不同的草、不同的分量放在一起，用伏特加酒浸泡之后，这酒喝多少也不会难受。 又在开玩笑。 我非常严肃，如果您不相信，我可以给您调针。 了不起啊，这个一定可以做。 够了，商业小卖部杂货铺，你们把这当成什么地方？ 哦，对不起，我们必须给学生上课去了。 这么说同意我留下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还得看看。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我非常感兴趣，回头咱们单谈。 率真而又执着，风趣而又有些皎洁，这样的居里夫人对您来说也许很陌生，不过接着看下去，您就会明白，其实科学本身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于是这些科学家们身上便也有了孩子般的固执与沉真。居里下课回到实验室，看见这个陌生而又有些令人琢磨不定的女人，怎么都觉得有点别扭。 谢谢您的关心，克罗多夫斯卡小姐。 居里教授，刚才我自作主张的帮您批改了这些作业，用的是铅笔。 批改的非常好。 嗨，谢谢。 现在请您用这块橡皮把它们全部擦掉。 这是为什么？ 这样做不诚实。我的学生有权利要求我以个人意见去评判他们的作业，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浪费时间。 诚实永远不是浪费时间，坦白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两种基本品质，而这两种品质您好像并不具备。 我为这件事抱歉，我只是想对您说，我很钦佩您的工作成就，这些成就在波兰很有名气。 又要干什么？ 是真的，我的老师华祖卡，他对您的石英亚电机赞不绝口啊。 这是真的？ 是真的。 刚才也是一个真的，前面那个又是一个真的，三个不一样的真实故事堆在一个上午，是不是多了点？ 好，这就是石英压电机，它是用来测量流通过不同金属的那些极微弱的电流强度，也就是说对这些金属的导磁力做出指示。我是不是继续？好极了，既然您不愿意回答我，我也不强迫您，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吧。比方说擦干净这些玻璃，这好像对大家都有用。 你是布罗多夫斯卡小姐，您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我所面临的问题肯定是不一样的。您是一位妇女，我是一个男人，您从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来，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我当然明白您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您别无选择。 如果您是想说一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所造就的，那我们说这是无可争辩的。 同样，我们也把这个称之为一个实证主义的观点。 我就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什么？ 我说我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您可能认为不怎么样，我就这样。 见鬼！哎，我也是啊，真没想到。 看，这实证主义者协会集会时候拍摄的，左边这个是我。 是您？ 那当然。 像裹在毯子里的香肠。 这毯子是波兰国旗。我代表正在粉碎枷锁的波兰。 哦，是这样。那么您能不能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搞科学，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加快进步的步伐，打破偏见，帮助解开束缚人类的枷锁。 还有什么？ 尽早的废除主义，迅速建立工业和技术的时代，开发通讯交流方式，推动医学进步，农业生产合理化，早日在社会各阶层实现普及教育，减少迷信活动。还需要我想起什么？ 很好很好。我现在看到的和我刚才所认为的完全不一样，刚才我所想所讲都是一些愚蠢的话，您的道路的确是科学的，欢迎。 谢谢。 欢迎您到这个国家来，欢迎您到我们这间实验室来。哦，另外我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别再说谎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这儿不需要。 尽管我已经来到这儿，不等于我没有威胁。你们任何一种对我不利的报告，只要上到大使馆，我就会立即被遣送回国，而且从此离开科学界。 找个什么办法切断这种控制？ 没有任何办法，除非假结婚，但是那是绝对不能考虑的。我在这儿有个表姐，她就试过利用假结婚留下来，可是她那个名义的丈夫却盯上了她，就在办完结婚手续送她回家的路上，在出租马车上，这个流氓把她给强奸了，她还没办法告她。到现在呢，听说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到处欠了一屁股的债。假结婚这种办法是拿命来赌博的。 还真有这样的事儿。 我们还是谈谈科学吧。 哦，好。 您是不是愿意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石英压电机是怎么操作的？ 哦，好。当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那么电流就会通过这个石英压电机，指示灯就会亮。 您知道我这个人不仅笨手笨脚，哎， 居里教授， 而且还特别冒失。 玛丽凭着机智和充满风情的周旋，终于在实验室里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而这位出色的女性一旦能够无忧无虑地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她的成功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她那富有情绪的生命力也逐渐成了科学家居里前进的动力。 早上好，玛丽。 你好，贝蒙。 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不太好，老在原地转来转去。 哦，哎，我跟你说，你调制的这缸伏特加酒真是了不起呀。昨天晚上我把你给我的那份我全都喝完了，人醉的都快透了名，就跟那灯泡一样亮。哎，昨天晚上我在夜总会一直待到他关门，还和独立小姐比赛跳了琵琶舞了。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就像雨过天晴一样舒服极了。 我早就说过了， 我做好了一份合同，咱们五五分账，没有意见就在上面签个字。谢谢。哎，那个配方呢？什么草？多少剂量？总之就是那个配方。 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当然了，我跟你讲，搞得他真是太不容易了。要是要一个普通的巴斯德石膏像，那倒是没得说。可是，你要找到一个能把头给拧下来的，必须得有专门这样的师傅才行。怎么样？哎，你要这个干什么？ 这是我的事，给你。这就是那个配方。 哦，哎，这上面的东西在商店都能买得到吗？ 那当然。 好极了，正好地窖里有几个玻璃缸，今天下午我就把它药买齐了，晚上我就把它泡在酒里，三天之后我就装瓶。名我已经起好了，叫舒斯卡呀，怎么样，像不像波兰语？ 听起来更像俄语，不过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哎，我让你出洗的那些照片 用好了，你把和照片在一块放在那一角上。 哦，哎，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过于，反正我叔叔让我觉得有点那个意思。 反正怎么说都不过分。 哎，玛丽，这怎么是黄色照片？ 这个狡猾的贝蒙还试探性的明知故问。 那怎么你看到这些照片没有觉得它刺眼？ 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没什么奇怪的。 好极了，我那还有一套新的， 价格不变。 一个子不少， 给我吧。 对，在大柜子里你自己拿一下，好吧？我这个先放里面。回头你尽快的把它给我冲出来。 好， 十点钟我来取啊，辛苦了。 哎， 早上好啊，玛丽。 早上好，皮尔。 哎呀， 今天的天气真好。怎么样，我们的工作进展怎么样？ 我已经复查了您所有的测量记录，完全准确。不过只有油，您的仪器和油在一起时所显示出的剂量分类不可思议。 是啊是啊，这真是无法解释。记录，我能不能看看您的记录？ 哦，对不起。 没关系。 问题是这儿。 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使居里的胳膊好像不听了使唤，怯生生的搭到了玛丽的肩上。 不等于你非常高尚的和我假结婚就以为你可以放纵自己做一些家庭式的动作。 对不起，我试我重新研究一下这个仪器本身，我觉得是不对。哎，这是什么？ 古拉什，是一种波兰特色菜，它需要用文火炖48个小时。今天晚上在我姐姐家过一个波兰的节日。 等一等，听这个，今夏以为 Cholon Papaga莱瓦西焦纳谢菲尔德欧佩热贝萨托托菜尼。 天哪，你从什么地方学的？ 我自学啊。 你自己组织的这个句子？ 是啊。准确吗？ 完全准确。 那发音呢？ 还行。今夏以为超人帕布嘎的瓦拉西谢焦纳谢菲尔德欧佩热贝萨托托菜尼呀，今天晚上鹦鹉谢菲尔德两次坐在歌剧院的顶上却没有付钱。 哎，不，这完全不是我要说的意思。 那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今天晚上歌剧谢菲尔德在歌剧院首演，我有2张免费票。 哦，那当然不是一回事儿。 哦，那您愿意陪我去吗？ 哦，不，谢谢。说实话，瓦格纳的音乐让我的耳朵不舒服。 我 想您能找到另外一个人，而且会让您感到更愉快。哎， 我是想让您过得更愉快。哎，必须 须告诉贝蒙，让他把这缸熟干养胃水搬走。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 这个笨手笨脚的居里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呢？ 这是什么？这是哪一个堕落的大学生居然敢把这种东西放在实验室？幸亏没让您看见。 是贝蒙拿来让我冲洗的，为了让我挣一点生活费。 什么？我不是在做梦吗？那这个呢？这是什么？ 居里又看到了那个脑袋已经被摘了下来的石膏像。 什么？ 你不发誓，我就不讲。 好，我发誓。现在我听着。 这是准备偷运给波兰抵抗组织的东西，我会把它运走。现在要在火车站找个关系托运。 这到底是什么？ 炸弹。 谁？你是不是完全疯了？现在要是突然间进了一个人，我们怎么？ 亲爱的居里先生，你看科学院院长德克鲁扎先生给了我们。 两人忙把这些不该放在实验室里的东西用布遮上，慌乱中玛丽把石膏像的脑袋也安歪了。 教授，我们杰出的研究员之一，这是小姐米罗斯卡。非常遗憾，她不会讲法语，是居里先生的助手。居里先生，我刚刚和院长先生讲过，您很快就会向科学院做出您的研究成果的报告。那么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你会用你的静压电机为我们进行一次小小的演示的，是吧？ 就是说我们还没弄完呢。 请放心，居里先生，我的这次访问完全是私人性质的，相信我会严守秘密。 院长先生，我是不想瞎耽误您的时间。 我们有的是时间，是不是院长先生？ 是，我是有的是时间。可是您却没有，我的朋友。我非常清楚您所承担的工作是多么的繁重。好，让我一个人和这些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我走的时候会向您道别的。怎么样，年轻人，让我看看那个静压电机。 那您请到这边，院长先生。 这部仪器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精确地测量那些只有极其微弱电压的电流。 聪明。 适用于任何一种金属导体。 不过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什么？您说什么？ 在一个大工业的时代，生产的同时要消耗掉成千上万千瓦的电。就算你能准确地测量出一个极其微弱的、微不足道的电压，那又怎么样呢？就算您称出了这桶煤的重量，精确到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未免太小家子气了。 不是，院长先生，请允许我。 这间实验室还有什么可以看看的？比方说这个。 院长先生最先看到了玛丽用实验瓶兑的烈性酒。 院长先生，医生说我有一种大肠杆菌。这是比利牛斯山的派斯特矿泉水，我每天早晨必须喝两大杯。 那为什么放在实验室里，为什么不放在您自己的家里呢？ 因为这是一件要求非常精确的事儿。医生告诉我说，我必须在每天早晨9点钟敲响的时候喝这个矿泉水才特别有效。 很快，院长又看到了玛丽炖在炉子上准备晚上拿到姐姐家的那锅菜。 这是什么？ 院长先生，您是搞化学的吗？ 不，我的专业是天文学。不过我自认为在其他几个领域里多少还是懂一点。 那么您看，这其实是亚硫酸盐螯哲螺，也叫波兰哲螺，是培养微生物的。 那它的用途？ 它是为了能够以人工手段制作出的一种化学食品，是给牲口吃的。 看，这不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吗？这个味道还真难闻，它确实是给牲口吃的。 您说的对， 不管怎么说，还是大有可为的。九点了 。院长先生，我的这个 也是您该吃药的时间了，快喝这矿泉水。 不是，院长先生，我的这个石英压电剂， 我要顽固左右而言他，您该接受治疗了。尤其在它的特效是9点整喝下去，快喝您的水。 不在这几分钟的限制，院长先生，我的这个压电机。 说起来容易，忘起来快，我的朋友，这是一个秘密。我可不愿意因为增加了您的大肠杆菌而感到自责。喝这水，小姐，拿一只杯子。 那好，遵命。 怎么？非常的难喝。 习惯才成自然。 是，有些矿泉水确实是相当的厉害。不，第二杯，你应该喝完的。好，怎么样？ 容易多了。 请问这是什么？ 可怜的居里喝了两杯烈性酒，还要继续对付这个问个不停的院长。这次他看到的是玛丽刚才还没有来得及放进石膏像的石头状的炸药。 这是叫斯拉夫的狂热，是斯克洛多夫斯卡小姐负责配置，这个东西早晚会闹出一个大动静来。 大动静什么意思？ 这种物质有可能会释放出极大的能量， 一种新的能源。说具体一点，我这个人有点太性急了。不过居里先生，你要向我保证，在这个产品正式公之于众之前，你们一定要事先通知我一个人。莫斯卡小姐既然不会法语，你们怎么交流？有什么事这么可乐？ 这非常简单的，院长先生。首先我知道他的研究内容。嗯，此外我讲波兰语啊。 您会波兰语？ 是。 这不可能，太不可思议了。居里先生，您说的流利吗？ 流利。 请替我翻译一下。波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波兰人民是伟大的，我为波兰被俄国人占领而感到悲哀。 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接下一位超伦帕普嘎拉瓦西娇纳西菲尔德欧佩热贝斯萨波普泰尼亚。 请您继续。正是因为有了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科学才能大步的前进。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学者都将是亲如手足，既无国界又无方块。非常感谢居里先生。我是在向您表示感谢。 对不起，我。 我这个苦汉那么呀，第三把皮子也得那么喝念念。 他说什么？ 他说的非常感谢您。此外，他仅请您注意，您现在的手杖正戳在我的脚上，会带来剧烈的疼痛。 对不起，你看我这个人不但笨手笨脚，而且还非常的冒失，好像所有的学者都是一个样的。好家伙，你们这间实验室真是大有可为。一种新的能源，还有那个新的饲料。我这一出门就去找舒子教授，告诉他你们的研究成果给了我的一个极为杰出的印象。当然了，这个静压电剂有点荒唐。好，居里先生，马斯卡小姐，到此祝贺。 在院长即将跨出门槛之前，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新的巴斯德头像脸怎么朝右边看？这一定是那些前卫艺术家们搞出来的荒唐事，他们总是要把这个国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弄得乌七八糟。 吓死我了。你刚才实在是了不起呀、 了不起，我可耻地欺骗了一个高级科学家，就为了掩藏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还有贝壳被子之外，就为了掩藏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可耻地欺骗了一个院长。 刚才你把古拉什叫什么来着？ 波兰哲罗。 那炸药呢？ 斯拉夫的狂热。 完全准确。 是，但是尽管我醉得像一件睡衣，这并不影响我生气。 这样对你非常好。 玛丽在居里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不管这举动到底带着什么含义，居里已经觉得自己飘起来了。 玛丽。 现在的玛丽和居里已经不只是事业上的同路人，更是生活上的亲密朋友。看，这就是科学家的恋爱与普通人的完全一样。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居里夫妇》的上半部分。对于性格各异的六位主人公，您是否已经熟悉并开始喜欢上他们了呢？这对可爱的科学家最终会有什么样的成果？沽名钓誉的舒兹校长到底会不会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勋章呢？ 好了，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由小英为您主持，徐北薇编辑的。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